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本不算什么妖物，气根纯净，天赋异禀，再加上日日受余光潭灵气滋润，他一天天成长起来，且努力试图分化出双腿。他不想只做一个小宠物，他想要自己赶快成长起来，长到能够保护他的燕大哥。恩必报，仇必偿，这是蛟族的祖训。可在他努力修炼时，余光潭附近却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一条和他差不多同龄的小黑蛇。和小鲛人一样，他也是在重伤之际被他家燕大哥捡回来的。初见他时，小鲛人被他的美貌惊艳了一下。他约有半尺长，身段细细的，生着密密叠叠的黑鳞，在日光下散射着五彩斑斓的微光。小鲛人见过海蛇，也生得相当奇艳美丽，但也没有一条能像他这般漂亮。可是他实在是有些可恶啊。自从发现小鲛人后，小黑蛇便日日来这里找他玩。小黑蛇爬到岸边。 喂，小鱼。 小鲛人睁眼问。 怎么了？ 燕京华怕小鲛人问，便搬了许多书来给他读，因此养就了小鲛人一股冷冷清清的文士调调。总而言之，是一只彬彬有礼的鱼。 出来陪我玩。 抱歉，我还要修炼。 哎呀，修炼多没意思啊，出来出来陪我。嘿，我去偷那山竹篮的酒，那可是上好的美酒，号称千金醉的。嘿，我还惦记着你呢，够大方吧。 小鲛人不理他，闭了眼睛潜心诵诀。小黑蛇嘿了一声，顺着水游过来，软缠在小鲛人手臂上，拿额头轻轻抵住小鲛人下巴，逼他把下巴微微抬高。这是他从前辈那里学来的魅惑之术，左右闲来无事，他便用在了小鲛人身上。 嘿，陪我。 小鲛人闭眼，单手结了个剑诀，神情清冷。 胡闹。 小黑蛇倒是个脸皮结实的，生平第一次使用魅术便吃了瘪，反而更往小鲛人这里跑了。小鲛人适应环境后，便少再像以往一样撒娇，时时把自己当大人来要求。当他17岁时，他已学会压抑自己身上的鲛人气息，并能化出双腿上岸行走。小黑蛇仗着天赋，尽管并不怎么勤奋刻苦，却也早早成功化出身形来。17岁少年模样的小黑蛇叼着一根不知从哪儿偷来的烟管，将山谷间随处可觅的迷霞草塞入烟斗中，引阴火点燃，深吸一口，没骨头似的倚在新冒芽的柳树边。 小鱼，你能上岸了，跟我走吧。 啊，去哪里？ 你不觉得待在这里怪没意思的吗？ 小鲛人皱皱眉。 是燕大哥把我们救回，我们该晓得知恩图报才是。 怎么，被他救过一次，就算卖给他了？ 小鲛人知道自己同小黑蛇非是同路之人，便温和道： 这是恩情，理应报偿，何谈买卖？ 哼，迂腐。 他从怀里掏了一样东西出来，抛到小鲛人怀里。黑绳上坠着一枚雪白雪白的小蛇牙，看上去做得很精致。 为了庆祝你住娘胎这么久总算是学会走路，我准备了礼物，拔下来很痛的，给我好好珍惜。 小鲛人一笑， 把自己伪灵所制的手串递给他道：“ 多谢。” 他早知小黑蛇野性难驯，早晚会有这么一天。果然，不久之后，小黑蛇便在山中消失了。燕京华回来，寻遍余光潭也不见小黑蛇，问及小鲛人黑蛇去向，小鲛人也据实回答不知。燕京华扼腕叹息，嘟嘟囔囔的：“ 啊，可惜可惜，少了一个小弟。” 丢失小黑蛇一事，着实让他垂头丧气了一会儿，但不多时，他便打起精神，转问小鲛人：“ 哎，想做我的小徒弟吗？” 30年一遇的静虚剑会即将在3月后召开。静虚剑会是静虚山招揽选拔新弟子的仪式，也是面向山中所有弟子的试炼。静虚峰不止一座山头，所属山川连绵不绝，其间埋有一古剑，无名，号曰石中剑，与1000年奇石共生，只留一段剑柄在内。据传是静虚峰初代山主道侣随身佩剑，其间有灵，兼有初代山主设下的大阵护翼。首山的7层大阵奥妙无穷，每一层都危机重重，深入越甚者成绩评定越高，若能抵达石中剑旁，那便是妥妥的优胜。倘使得机缘眷顾，能拔出石中剑，叫石中剑认主，那便是被钦定的下任山主。但这也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罢了，毕竟千百年来无一人能真正拔出石中剑，即使是当代山主赤云子也不成。燕京华有意通过静虚剑会让小鲛人过了名路，正式成为他的小徒弟，这正是小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。他非常希望能帮到燕京华，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极重要的机会。剑会那日，小鲛人被燕京华打扮得平凡无奇，尽量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，但他仍是紧张，抬手抓住他家燕大哥的衣袖，微不可察地发着抖。燕京华轻佻地笑话他：“ 这么怕呀？那可得离我近点儿，别被什么猫三狗四的人拐跑了。” 不会。 说话间腿又抖了抖，他不自觉地再次抬头看燕京华，试图从他的燕大哥身上得到鼓舞和力量。有师弟注意到燕京华身边的小鲛人，取笑道：“ 哟，燕师兄，剑会还未开始，你就选中徒弟了。 怎样，不可以吗？” 师弟一挑唇角，话中带刺：“ 只是莫要也挑到一个伤仲永便是。” 闻言，小鲛人牵住燕京华衣袖的手指微微收紧了。剑会开始后，已悄悄练习了许久剑法的小鲛人出手便击倒了2个修仙世家送来的子弟，一时引得众人惊艳赞叹不已。但他毕竟只是在后山独自练习，唯一的长期玩伴小黑蛇又太过惫懒，导致他进攻有余，防守却不足，一时不察被人自后击中大穴，昏死过去。待小鲛人醒来，他正趴在燕京华背上，随他一道穿过缭绕的薄雾，一步步向前走去。小鲛人一清醒便惦记起战况来：“ 燕大哥，如何了？剑拿到了吗？” 燕京华回过半张脸来，他的脸上被剑气划了一道血痕，在他白净清秀的面庞上略显得有些狰狞，但他却是笑着的，扬了扬右手。小鲛人定睛望去，只见他掌中握着一柄一看便堪称神器的宝剑。那件剑柄乃古玉之制，剑身却宛若星柱，通身流光，宛如水照潋滟。不是那传说中的石中剑又是什么呢？小鲛人欣喜若狂，比自己得了剑还喜悦上千万分。他有些放纵地将耳朵贴在燕京华的后背上， 他想， 我若是再强大些，能再多帮燕大哥一些，那就好了。 忽的，他似是捕捉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第三人的声音。鲛人耳朵向来敏锐，他觉得那声音有些奇怪，腔调一板一眼的，但他举目四望却不知是谁在说话，便替他燕大哥担心了一路，生怕有人横空跳出来抢夺燕京华的宝剑。